锵锵三人行，哎，看我请来了谁啊？小木兄，就咱们老嘉宾了啊，又从日本来了。 对， 哎，我给你介绍我们的美女，我们两会记者当中，我们凤凰的美女胡玲。 啊，谢谢涛哥，谢谢小木。 胡玲今天就说上锵锵，早知道哈，应该那个像 穿的清凉一点， 又挺一样穿，把腿露出来是吧？ 我觉得这是涛女郎的好像必备，要不然就低胸，要不然就清凉。你看我什么都不摘，怪不得我很少上了。 而且今天你就作为女性的代表，接受我们的感恩，对吧？ 对， 你看今天是三八妇女节耶。 谢谢两位男士。 我是真的是特别诚意的要感谢女性该带给我们生命，带给我们营养，带给我们一切。我是真心的，我跟你说，就是说虽然很多男领导我很佩服，但是毕竟我就两次，比如说大学毕业到广东电台，然后从广东电台到凤凰卫视，在我人生这个中轴上起关键的引荐作用的那个人都是女士， 是吗？ 所以女人真是带给了我一切，所以真的是我是诚心诚意的要跟他们一块过这个。 那为什么关键你们为什么男的都是领导呢？我们都是干活的人。 没有， 女的是领导。 要我的都是女领导，要我都是女领导。 是的，感谢女的。 对对对，所以小莫也是特别爱女人。 爱女，对， 结过六次婚嘛，结过六次婚有七个老婆，对不对？ 两四个老婆，四个女人结了六次婚而已。 四个女人这怎么算？ 我跟同一个人结了三次。等于四五六是同一个人。 哇，你这吃回头草然后再吃一次。 对对对对， 这也算是忠心男呐，这是吧？好家伙，他的这方面男女的这个故事很复杂，而且这个小木原来跟这个日本这个道上的都有很多关系。 哎， 我最近刚看一个新闻，说山口组分裂出去一个神户山口组，然后发生多起枪战。最近 天天都有几乎。 说是最近日本警视厅准备怎么样，采取一个什么行动，是不是要驱逐他们还是怎么样？ 不是，因为这不能也就是一棒子打下去取缔它是不行的，因为它是合法存在的。但是他们只要发生了案件和刑事案件就可以抓人。实际上他们分出去，对他们反而就减弱他们的势力。他们本来是2万多人，现在变成只有1万多人。再分出去每天打和斗的话，警察就有可以借故去抓他和管理他了。 就是，当然咱们还是关心一下咱们白社会的事儿。咱白社会正在中国 风气飘扬的两会， 开两会，开两会，对吧？所以我真的是要祝贺妇女节，而且正碰上胡玲，对吧？两会，这个美女记者那也是一道什么所谓。 每次一说我就汗颜，你知道吗？涛哥，我都跑两会十多年了，我终于混出来了，然后开始说你是两会的颜值担当。哇，我真的是不知道自己该哭还是该笑，你知道吗？ 你应该笑，应该笑，但是待会儿你就哭了，因为实际上这个颜值担当呢，我们是准备了一条片子，里边倒也没有你。 强烈要求把我踢上去。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好 你们太不疼惜凤凰人了。我们这次跑两会的只有一个男记者，其他全部都女记者，居然我们一张照片都没在上面。 这是有道理的。哎，你就说美女记者在两会这种场合，她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吧？嗯，你觉得那些部长们是不是就容？你要是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肯定跟着女的走。嗯，这怎么办 呢？女记者大家相对来说会疼惜一些。特别像女记者出现在特别就是说不人道或者不人性各种需要拼抢的场合当中，一是哎大家会觉得要稍微照顾一点点，这是诚心诚意的说，的确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男记者也有男记者的能耐。 对， 对，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最早我们凤凰一个挺出名的事儿，就是这个朱镕基那个时候的总理嘛， 啊，总理提问 点这个吴小莉，嗯，这个一点而红啊，点吴小莉提问，这所以争这个提问权呢，啊，是个不得了的事情，你知道吗？这次呢我们也是就是派出了我们的一个评论员杜平，杜老师这颜值呢， 这个差点，他是为了他的黑来衬托我们的白。 对对对，还有胡玲俩女记者吧。 对，还有我和雷雨啊。 对，因为那天我看了这个记者会，你知道这个记者会上啊，出来了一个男的，那比女的能强。这男的成了个网红，现在成了个网红。我那天看记者会的那个直播呀，我觉得这哥们儿怎么什么情况呢？就是。亢奋了，那个当时发言人是傅莹嘛，我就看一个人在这哗在这叫嚣，还我说还没见过这么提问的，哎，这事儿也就过去了。过去了，后来呢我看见我们去那儿的那个杜平这个评论员，他写了一篇文章，竟然写到了这哥们儿 叶老前辈，我们啊， 他姓叶是吧，你看他最后得到了提问的这个机会，然后呢你看杜平到最后这个文章写的我也很有同感，就说怎么说呢，你看这个杜平这文章就说啊，他说我的反应很迟钝，不知道该祝贺他还是应该怎么样，所以只是给他一个微笑，我做了那么多年的记者，不管在国内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前辈，我心里其实很矛盾，不知道怎样恰如其分地评价他，论态度他对我很热情很友善，论冲劲儿，这位前辈还真有令人尊敬之处，可是若论其他种种我就不好多说什么，比如说规矩二字，毕竟是做人做记者最起码的素质。 哎， 这个所谓何来呢，当然他是属于澳大利亚一个媒体， 对，新快报，但是让我们了解也就是在可能在很多超市免费 向， 对，免费向这个华人去发放的一份报纸。 然后听说这个新快报这两天还给你们打电话， 哎呦特别火，各种感谢我们，你知道吗？ 你们骂他，你还他感谢你们？ 他们因为我们也澳大利亚有记者嘛，特别转发了他们新快报的老板说，听说你们最近在帮我们打这个口水战，我们要对凤凰卫视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们啊什么人？然后又说你们这个杜平老师啊，这个谦谦君子，肯屈尊。和我们这个叶老来这个啊过招，然后让把他捧成了网红，我们各种感谢，我们新快报也从此成名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很无语，你知道。 那没关系，咱们再捧捧他， 再捧捧，再捧捧。 因为我觉得小木啊，你看您也是海外华人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这个人，你说说那天，哎，你给大家，你能不能用2分钟的时间讲讲那天到底怎么回事？ 很复杂，我很气愤，真的是很气愤。但我觉得杜平老师那篇文章他很晚才写，当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大概11点多钟他写完了，发给我们看了一下，然后我们第二天早上才开始有转发。然后其实那一天的话，我后来一直在说杜平老师，我说你不能太这么谦谦君子，有的时候吧，对一些这些你还是要拿出自己的底线来，就比如说他要进来抢我们的座位，我当时 你从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稍微这个有点长。我们当时因为很快就要开记者会了，我们的位置呢的确是离主席台很近，我们很想争取提问的机会，这个时候呢叶老前辈就挤进来了，他很胖，大家没办法了，就挤进来就说，哎呀杜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就感觉就是你的老朋友，我们一看杜老师老朋友来了，我们就哎稍微让他一下，就说那个我必须得提问，要不然的话领导不给我发奖金，我您这座位让我一半吧，我们说开玩笑的吧，这位老同志你知道吗，没见过，但以为就是玩笑，杜老师还跟他寒暄说，哎你好你好啊怎么怎么样，最后他就开始真的是要把他的屁股放到这个杜老师的腿上的时候我们说，我就傻了，我说您不能这样吧，这不合规则，每一个记者就一个座位，你没法挤，您要真提问您早点来。然后立马可能我就比较那个什么，他立马就说，你这小女孩你能怎么能把这个矛头指向前辈呢，就你不能这么对前辈说话，我特别痛恨别人拿前辈来那个什么，我也十多年了，我也能算一小前辈。 咱们只是长得年轻。 后来因为他就始终在那儿纠结，就不行，就非要去占那半个座位。然后因为很快就要开记者会了，我们 他就跟杜平坐一个椅子这样。 对，他就想跟杜平，就说白了就坐杜平大腿上。 啊。 再不行，我把我的腿给他半个呗，就这样。 啊。 后来因为他反复在强调，你不能去针对同行，你对同行那有本事你去针对翻译人或者针对规则，你不能来针对同行， 我就觉得您这也太过分了吧，这些要求。后来就说您还是到后面去吧，要早来早座位，没有座位您就只能守规则到后面去。然后可能就有一些口角，后来实在看不过眼了，然后可能大家就把他给基本上轰出去了。 后来他还真抢到了提问的这个， 因为抢到提问，说白了我十多年这个记者会我没见过这样的人啊。 怎么？ 因为他就一直在后面喊，一开始喊给澳大利亚记者一个问题，也有喊的，但没有说反复这样喊的。到后面了是直指说傅莹给我一个问题啊，傅莹进行那个提问。所以说吧，后来没办法，傅莹就自己说，那你点一下他吧，说那你就跟我提问吧，但下次不要直呼我名字了。所以说那整个过程上演完，我们说白了我们都抓了一把汗，甚至还替傅莹抓了一把汗。哎呦， 就很没有规矩。这种人其实在海外的华人很多，就因为他尽管他到了海外，但因为他没有入乡随俗，没有学会这些规矩，然后老用在中国的这种恶习，他回到中国还是做同样的事，哪怕是记者，根本就我觉得这种人就根本就不配做记者。既然是前辈，对吧？对于晚辈怎么样去做一个榜样去带你，这是。结果他把这些坏事还觉得在你面前应该表现，你还得去尊重他，这没有王法了。 就感觉是给老人要让座位，你知道吗？这个感觉。 不是他就是他跟杜平谁岁数大？ 他应该，哎，我觉得他俩差不多，我觉得 是吧？啊，这位前辈，当然他本人不在场，咱们这么说他也不尽公平啊， 对， 因为他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我觉得不如啊，就还原现场那一幕，咱们有这个视频，咱可以看看他这个。 你又把人家捧红， 风采。 那个澳大利亚那个，我也认识的，让他提个问题吧。 谢谢。但是下不为例，不要在现场这么喊，谢谢。好，请你提问。 再不许提我的名字喽。 对不起，老朋友就是有关照嘛。哦，谢谢。我现在是澳洲新快报的记者，我代表澳洲新快报提问。我在大陆的时候，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老记者，我的摄像在那儿，把镜头给我。哎，我这个提问对主那个发言人非常重要。傅莹女士在90年代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做过一任全权大使。我到澳洲的时候他离开已经很久很久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政府官员还有海峡两岸的华人对他那届任上都有极高的评价，我要转达这些人对你的问候。好，傅莹你好。 这是问题吗？ 不是，下边是问题。我问一个有关人大组织建设的一个问题。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人哎捧不捧红啊？我觉得他让我感觉到啊，是我特别熟悉的一种人。 嗯哼， 你明白吗？ 嗯， 这个人就是这是一种人格，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好像过去也是在北京工作的这个媒体， 对，教育电视台的老 教育电视台。哎，就是你知道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种人呢我觉得他就是在中国人当中常见这样的人。 嗯， 甚至啊我的朋友当中 也 有这个范儿的。 嗯， 当然因为他是你的朋友呢，有的时候你甚至也可以觉得他挺可爱，但是当他在这种公共社会里的时候啊，你知道他有一种冲劲儿，因为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么一种人格。就比如说你看过去有句话叫戏比天大， 嗯， 你看梨园行里有一句话叫戏比天大，但是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是你的戏份比天大还是整个的 戏 比天大。你看有的时候有在我们生活中，你觉得有一种人就是我的事儿比天大，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正义感，或者天然的这个藐视所有，对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常见这种人，一来所有的人都得跟着我来，哎，我对吧？我必须得提问，摄像机对着我，哎，好，而且就是他那个理由啊，你会觉得是 充分。 放之四海而皆准是无敌的，就是说我要得不到提问机会我的工作就没了，我要得不到提问的机会 老板就不给我报销机票了， 老板不报销机票，老板不给我工资了，你说我能不让我提问吗？就是他觉得他个人简直是用一种使命感来对待他个人，实际是他一个私人的要求。你觉不觉得中国社会里这种人常见？ 自我意识太强了， 特别自我，是吧？ 特别自我，对。实际上这种就是在日本的话是根本就你就吃不开的，是没不需要这样的，因为都是团队精神。如果你一个人英雄主义太强的话，都会被人家讨厌。只有在日本有一种人，那也是非常自我意识强烈的，那就是右翼。 哦，这有意思。 右翼上街。 高音喇叭，就像刚才那种表现，来、哎、对着我，你全世界听我讲话那种感觉，在大街上乱喊乱叫。所以警察，当然他要申请，申请了以后可以到街上，可以游行，可以在一个固定的车站拿着高音喇叭乱喊乱叫。但一般是一个小时或者三十分钟规定，那个时候你看的这种表演，你简直那就不是日本人，你就觉得是另外一个种族的人。 哎，你看小木，你是湖南人啊，有时候叫他们有过去有人讲说湖南人的性格，就叫霸蛮，霸蛮，还有就是说，就说很像是拉丁人，你知道吧？就是。我很难对这位所谓的前辈，因为我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哈，我只是感觉到他这个范儿啊，让我很熟悉。有的时候你也很怎么说呢，你像他是热情，他有时候热情也是爆棚的， 对， 明明不太熟哈，哎呀，你这 是感觉对， 不留，这就感不拿自个儿当外人。 那时候脸不打笑脸人嘛，对吧？不能打笑脸人。 就是好像而且就是亢奋。这个人往往是亢奋的， 歇斯底里， 而且觉得是所有的事情都应该为我让步的，对吧？哎，这样一个人，你觉得在就是说这个华人到了海外，是不是有些人还是用这种性格？ 没错。 但是那会跟周围环境很冲突啊。 对。 你比如要跟日本，我觉得日本正好相反，另一个极端， 那 是非常要注意别人的反应的。 对。 你要到在日本的集体生活，包括他从幼儿园开始，一年级开始培养就是团队精神，一起去端盘子、送饭、送菜，或者有中餐嘛，一起做饭。日本的小学教育的是你怎么生活，而不是单纯的学数理化这些东西，所以他总是大家怎么样生活，一起的生活。所以在街上你还没到过日本对吧？ 我到过了， 到过了。日本的街上是没有喇叭声音的，汽车没有声音，大家在电车上不会打电话，你看不到有人打电话，如果有人打电话一定会有眼睛斜着看着你，所以安静干净，这就是一种规矩，一种井然有序的东西。所以像很多中国人一到了中国啊，到了日本去爆买的时候，就会引起日本的反感。爆买这个词其实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是个贬义词。所以你看什么东西跑到日本去买，那说明中国首先是我们没有啊，所以跑到那里。表面上看上去日本说哦，给他们带来的这个 GDP 对吧？给你带来的钱，但是老百姓并不高兴，是因为什么呢？不单是把他整个店的一条船把整个岛上的东西买光了，而且还有声音太大，讲话的声音习惯，然后不会去只有自我的话，在路上三个人并排走，这就是自我。日本人一定不会这样走。 哎，就是有这么一类人。就是你甚至会想到，比如一到日本公园，层架就上了树了啊。他觉得他的事儿比天大，而且就那真叫旁若无人。 对对。 他是我有时候会觉得，你知道吗，胡玲，我按说我也是哥哥，我也是学新闻的， 对， 我也是当记者的。 所以新闻，你看这事儿，比如说这规则或者这些，你会觉得这怎么办呀？ 不是，你知道我很早啊就知道我干不了你这行。 嗯。 我当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时候，就去采访两会，在门口等过，我就发现我的性格是什么？那代表一出来啊。我是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就是腾家记者冲上去了，我腾我就闪了，你知道吗？我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甚至于就是我常常跟他们讲，你比如这锵锵三人行跟你们新闻采访有什么不同？我有一次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采访啊是希望别人说出他不想说的话，我说我主持人正相反，我就希望你说他爱说的话，甚至我有时候还跟人家嘉宾讲，我说你不爱说一点都没问题，你啊说完了你要觉得你讲错了我给你剪掉，因为我觉得当一个人讲他爱讲的话的时候，我喜欢他那个状态， 他那舒服的状态，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干不了记者，就是我怕让人为难，我就他们，比如你今天到我这儿来聊天，要是你不愉快了，受伤害了，或者说被冒犯了呀，我是这个性格的人，但是我又从另我这个极端也不好，就是做不了你们这个工作，你们这个工作就得敢冲敢打。但是你觉得你们这个行里是不是也得有个道义或者规矩，一种潜规则？ 是必须的，你能说潜规则，但我觉得是规则。 全世界都一样。 对，而且就说其实他这个事情出来之后的话，我后来又在想，因为我微信上面后来回复了这个事情，也有很多人在说，你看你们好多记者就是自己不能提问，或者提问了问的都是不是我们想问的问题，就你们太守规则了。你看这个老记者不挺好的吗？你看至少他问了刘源的问题啊，或者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悖论。首先我觉得无论是记者还是人，你都要讲规则， 做人首先是要有底线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必须的。你不能说北京堵车了，那我们大家都走应急通道，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同时的话，我觉得他这个事情最后伤害了，我觉得其实网红我觉得是一方面，其实他的后面对于我们整个你本来在大陆这个环境做新闻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伤害的。 你说这个我就觉得就是我想起来这次有一个朱征夫， 哎，我特别喜欢他 这个朱征夫，那是我的校友啊，我们武大，他比我大几岁，算我师哥吧。哎，我真是我想请他来做节目，种种原因他不能来，我就觉得他的这个提案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有些话我们想说，可是因为不大懂，所以经常不敢说，也不知道说了合适不合适。而这次朱征夫他是作为律师，这就叫哎依法依规依理。他提出的这个提案，正是我心里一直疑惑了多久的问题，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让他到电视上去认罪，他说这个事儿要慎重， 要慎重， 因为除非你就否决刑事诉讼法里边你们明确的一条，只有人民法院审判了判决了这个人才是罪犯。 对， 是。 那么在他是罪犯之前他在电视上认罪，而且还有一个你看这位律师就是说单凭口供定案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就是说这个人即便是出于某种原因你认了都没用，你还得有人证物证，得有别的证据链，对吧？哎呦，我觉得我这师哥哎 绝对是一个担当， 是吧？ 因为大家在说这个朱征夫，因为大家真的原来都不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嘛，至少之前的两会好像大家没有太多的关注点，但这一次他也是提出了几条提案之后意见，应该是啊，一下子因为特别媒体报道，然后媒体在梳理之后一下子就他一夜爆红。我真的觉得两会太需要这样的人了，因为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大家开玩笑嘛，就是你们一天到晚这么忙提早贪黑的，你们到底报道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对吧？你们好像记者也在，你看两会期间比如说穿红衣服各种博眼球美女记者，然后那个委员代表们原来也是啊各种这个名牌现在不敢秀了，对吧？但是就是说好像就要不然就雷人提案，要不然你就干脆不说话，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就做这样。哎，傅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这个小木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觉得有些人呐，他们会成功在中国这个社会，我有时候就觉得为什么说你老实人你成不了功，就是你像有些人有时候我还怀疑日本人怎么才能成功，就我觉得你看你老怕让别人为难，老怕冒犯别人，老怕让别人不舒适，老抑制自己， 老不博就出不了位呗， 老克制自己，对吧？你比如说同样是记者，为什么我说我就干不了这个，那咔咔咔上去抢的，那这确实就得到了。你怕 那可能这就是在中国这个环境特定的环境，我想全世界应该是共通的，不管是美国日本哪怕是在他澳洲也是一样的，我想应该还是总是有一个共同的规矩，特别作为新闻人物也好，作为媒体人是吧，作为知识分子也好，这点规矩都不懂的话，但是可能只能在中国这种环境还容忍了他，还让他去做了这件事，在日本是可以把他赶出去的。如果你大喊大叫的话，是吧？影响的，那就是在妨碍人家的时候，就马上就拎出去了。啊，还让他提问题，我觉得这太容忍了。这本身这个国家，这个整个这个环境就不对，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人存在。 所以说，我们该容忍的东西， 教育就是这种 不该容忍的东西。 他用了这件事情，又去提醒了，包括他刚才说微信上有人说他，哎，你干嘛没有提呢？他不提得很好吗？你看，就会有这种反应，你会觉得更可笑。这就是中国这个教育，这从小的整个一个大环境都变成这样。 其实 日本就不一样。 就所以我们的公共场所经常是喧嚣的，大嗓门啊，大嗓门，就然后就是就是。对，意识到别人的存在，这是不是一个文明的一个特征？ 对，其实说到不麻烦人，我那个李淼就咱们驻日本的记者说了一件事儿，我特别有感慨。他说他的小朋友去日本的商场买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碰了一个杯子，然后他跟别人道歉，然后售货员说：“哎呦，没，这是我们的错，我们放置的不合适，然后也没有伤到小朋友。”然后后来就对方还道歉。像我也有小孩子，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我的小朋友到餐厅去吃饭，然后他们放了一个所谓的装饰品石膏像，在一个很低的椅子上，因为小朋友跑动嘛，不小心把那石膏像打了。然后我赶快去赔礼道歉，然后说哎呦对不起，然后他说翻出了一个价目表告诉我，哎，这个石膏像我们买的，然后是 80块钱，你要给我赔这个钱，不行的话你们今天就不能走，怎么怎么样的，把我气的。然后后来我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说问小孩子伤到没有或者这些部分，反而我觉得哎呀我得赶快把这钱赔上，要不然我们就走不了了。然后结果我上淘宝一看，那东西就100块钱，然后我淘宝赔了他。这样其实这个事我一直在记着。 对，在日本也是，你不管是别人撞了你还是你撞了他，所以根本就不会因为撞人在街上会吵架，是根本看不到的。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你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不管小孩还是大人，而且是这么大的一个场合，国际场合，这是国际场合，这么一个，你再是代表澳大利亚的什么什么报纸也好，你还是个中国面孔在那里，还是个亚洲人，多没有脸，我觉得很丢人， 真的 丢人这样。 哎呦，真是！ 要到了日本的话，这种所以很多中国人他不入乡随俗，待了10年他学不会，还是学不会。 所以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反正就很难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啊，就是吵吵嚷嚷，对吧？有很多人在这个里边混呢，也很容易这样混出来， 对，就成功了， 对吧？